好伯母悬梁子弟，不念那你小三年改三月，小三月改三里，小三里改三十，小三十改三口，小三口改三环，三年三月三里三十三口三环，国不大小包底乾坤呐，姑娘那里三个字八热字丧命，姑娘那里只落得一热字八里，此一番秦公去定金赔罪，你把那好言奉听，郭娘娘降下罪有功，难臣是太监亲笔盆寡人应要准，寡人家酒我不听谗言，岂敢我那开国的老臣呐，不知要打我的命呐，君臣们好一比那国如的情分，我叫一声小皇兄小子狂，搬家王我不得爱情，你哪里休流泪，免了悲愁放大了胆，一步一步顺要定那了寡人啊， 最后呢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因为张建国团长的这回收徒呢，应该说是你第一次吧？ 对 啊，那应该说是意义非凡。你不妨谈两句感受啊！啊，给你一分钟。 这个怎么说呢？按我们欧阳中石先生他的话来说，叫传心续火。 嗯， 因为京剧艺术需要传心续火，那么京剧的流派更需要传心续火。一个好的流派，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艺术家，那么这个流派可能会慢慢的萎缩。 嗯， 因为京剧艺术是角的艺术，只有角涌现出来形成了艺术的特点，才称之为派。 是的是的。 哎，那么所以说呢，我就是按说自己来讲还没有学习好，但是为什么要自己还在学习当中还要教他们呢？ 嗯， 那就是按照欧阳先生的话说，传心续火。 嗯嗯， 自己一边学习一边教他们，叫教学相长。 嗯嗯， 我也教他们的时候也能发现自己的毛病。 嗯嗯， 这样呢，而且我有好多地方呢，比如说不真是不错的时候，我在台上还能够实践。 嗯，